还有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2018年5月12日发表张碧晨演唱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单曲《在你爱的牵挂里》。他的隐隐作秀在本周全球榜上升三名，排在第四位。而全球榜的季军呢，是王菲那英二十年后的再合作《岁月》。两位已经入行有差不多30年了，仍然是华语歌坛最具魅力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那英的新歌，徐峥主演的电影《幕后玩家》的主题曲《夜光》。 在你被淹没时闪烁，在你的左手，在你闪烁时候沉默，等你的抚摸，醒着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在无声慌忙的宇宙，情愿被孤囚，在独自拥抱的冷冬，黯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弹流着脉搏的温柔，如我所有 如我所有的光芒都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36，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来自我们全球网各地主办电台的全球推荐，六地主办电台的六首推荐歌，其中呢有两首已经在榜上了。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刘卓轩的新歌《流水落花》。那我们马上带出的呢是香港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刘卓轩的这首《太阳》。 I miss you more and more,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谁照耀心中漆黑的自我，但每天轻碰然回头望见，这永未会结的果。 I miss you more and more,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谁照耀心中漆黑的自我， 次在唱片公园全部上锁。什么过程？天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Never let me down. Take it all the way. 去到最高点 I don't wanna stay. Yeah,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不天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方面的推荐歌，也是在榜第九名，来自于宋茜的《屋顶着火》。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海方面的推荐歌和新加坡方面的推荐，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一样呢，都是来自于刘若英导演的处女作，导演处女作，对不起，我们的后来的我们，陈奕迅的这首《我们》。电影的主题曲呢，同样也是以男主角林建清十年情感所量身打造的最深情的情歌。我们来听 Eason 的这首《我们》。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都是奢侈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山丘》呢，算是近几年华语歌坛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李宗盛呢，在担任梁静茹《美丽人生》和周华健《忘忧草》的专辑制作人的时候呢，其实这首歌的曲子已经成型了，歌词却悬而未决。后来呢，这个十年当中呢，李宗盛经历很多，这首《山丘》饱含他的无奈和遗憾，同时呢，激励年轻人要勇于翻越人生的山丘，不向命运低头。告别了唱片销售鼎盛时期的李宗盛，也终于可以卸下百万制作人的担子，怀着感恩的心他后半生决定呢做一个制琴师，而写歌呢就变得很慢了。那《山丘》呢是他相隔十年推出的一首作品，相比闪念的灵感，李宗盛像工匠一样的打磨作品，很多金句都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好，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宗盛，叫做《写自己的歌》。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其实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对你不知道是已经喜欢还是爱，你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你为何不掉过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无痕迹，告诉爱情的道理。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哦，这一季总算有些值得回忆。 这些年呢，除了推出新歌，李宗盛在歌坛引发热议的还有演唱会。刚才我们听到呢，是他 live 版本的《爱情有什么道理》。李宗盛的演唱会向来都是一票难求的啊，经典怀旧几乎成了这几年演出市场的热销词。从《纵贯线》《滚石三十》《既然青春留不住》，以及最近的《还是做个大叔好》，李宗盛这个品牌呢有十足的吸引力。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便是这个《纵贯线》时期带来的这首《归来》。下个时段回来的话，我们来关注歌坛的另外一位被尊称为大哥的歌手，他就是成龙。 前半清澈，在见面眼下半柔和， 只要思念不干涸，青春就不褪色。 就要分别又怎样，总有旋律在回响。 泪湿在眼眶， 我们依然还要唱。哦，一辆穿越时空的火车，翻越山。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立足于超级互联的世界，博物馆也需要融入潮流，通过新的藏品展示手段和新的表达方式寻找新的观众。这种博物馆与生活间的超级链接将一直延续下去。国家博物馆前天也首次开放了楼宇自控系统，揭秘文物的居住环境，并且在官网发布了首批藏品目录。第一期发布的藏品数据251523条，306447件。观众安装国博智慧导览系统之后，通过扫描文物对应的二维码，或者输入展品编码，或者选择展厅导览，就可以听到专业的讲解。天桥印象博物馆正式开放，经营面积约3000平方米，展陈空间由序厅、天子之桥、文化之桥、百姓之桥、复兴之桥五大板块组成，以历史演进为脉络，生动地展示了天桥的前世今生。展陈的老照片、老物件，如老天桥的桥栏墩、桥栏板、天桥老艺人的演艺道具等等，很多都是从民间征集而来。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陶喆 Mars Baby。第14位，吴文芳美好。第13位，五月天什么歌。第12位，周兴哲年年。第11位，周杰伦杨瑞带等你下课。第10位，刘卓轩太阳。第9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年。 第8位，莫文蔚如初之光。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 第7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6位，吴夏面。第5位，黄子韬白岗。第4位，张碧晨隐隐作秀。第3位，王菲那英岁月。第2位，毛不易牧马城市。本周冠军曲目张杰如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35:31，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本周风烧人物，我们来关注来自香港地区的成龙。成龙呢，用动作电影赢得全世界的关注，因为超人气，所以他也接到了各类的邀约。起初呢，成龙并不打算在歌坛占有一席之地，却歪打正着的成就了不少经典。从1984年至今呢，发行了数十张专辑。时隔多年之后呢，他即将推出新专辑，专辑名字叫做《我还是成龙》。目测这首《物是人非》将成为他的新经典。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湿春衫袖，高楼与水上人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钩，梦醒情暖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

要告诉全世界这里的消息，把今天的美丽都分享给你，生生不息，重新站起。 这是成龙为汶川地震十年推出的纪念单曲《生生不息》。成龙儿时学艺时学过京剧，这或多或少影响他唱歌的方式，加上习武底气足，那成龙作品当中多半是大气磅礴的作品，比如《醉拳》《男儿当自强》等等。虽然不能像李宗盛一样以匠人精神来制作音乐，但成龙呢也将音乐与影视很好的结合了在一起。在他主演的众多电影当中，主题曲呢他很不喜欢去麻烦其他的歌手。下面我们听到的是他所演唱的2010年的电影《大兵小将》的主题曲《油菜花》。 我的模样，谁会记得我受过的伤？谁的欲望，谁的战场，让我们都背离善良？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我用长剑劈断目光，劈不断我想家的狂。一条大河流，红呀红我家，有妻有儿有娃呀娃房大，鸡飞鹅飞有牛呀牛羊壮大，种豆种稻有我的模样，谁会记得我受过的伤？谁的欲望，谁的战场，让我们都背离善良？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我用长剑劈断目光，劈不断我想家的狂。一条大路有同呀同我家，我家住在有两呀两山下，山下土匪有地呀地无无啊，无无两天有心颤抖。 笑得寒冬，我绝不放手。 这应该是成龙 OSV 当中可以排进前三甲的美丽的神话，也是他主演的电影神话的主题曲，并邀请片中的女主角金喜善一起来演唱。武打演员当歌手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啊，成龙成为了著名歌手，是搭上了这个电影热度的顺风车。另外呢，一方面呢，他有好的领路人。早期呢，成龙很多具有传唱度的作品大部分是李宗盛创作的，比如说明明白白我的心，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壮志在我胸，真心英雄等。如果没有李宗盛推一把，也许成龙在歌坛的光彩呢要暗淡一些。好，那下面我们便来听成龙和陈淑桦对唱的这首经典之作《明明白白我的心》。 甜蜜的梦容易醒，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 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哦、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是成龙和陈淑桦所合作的这首经典作品《明明白白我的心》。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稍后呢，北京音乐广播带给大家的是节奏驾到，小东呢和你要相约在下周六上午我们的节目当中再会喽。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陶喆 Mars Baby。 第十四位，吴文芳美好。 你说出世界的美好。 第十三位，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灿烂的江湖。 第十二位，周兴哲年年。第十一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第十位，刘卓轩太阳。第九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年。 第八位，莫文蔚如初之光。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 第七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六位，吴夏面。 白白月光。 第五位，黄子韬 Baiga。 第四位，张碧晨隐隐作秀。第三位，王菲那英岁月。第二位，毛不易《牧马城市》。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 本周冠军曲目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咱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了。